望都早已经灭绝，我和你要离别，离别。 要留下命运。

Thank you. 继续来听歌，下面请欣赏孙楠演唱的《生生世世》，陈琳带出的《没有音乐的情歌》，庾澄庆演唱的《都是你》。 相聚相随的日子拥有多少长夜，每次都在激情之后总让我多一份忧，曾经走过漫漫长路，点点滴滴在心头，这次你要走我无法挽留，前你对我的执着已不再是承诺，让我孤独地站在街头盼着你回首，从前你对我的温柔已冷却在心头，失去的爱让我伤多久，心痛为何给我失落，让我被爱折磨，你说生生世世爱我，生生世世陪我，一切都是错，这颗伤透的心该由谁来安慰我，已不再是承诺，让我孤独地站在街头盼着你回首，从前你对我的温柔已冷却在心头，失去的爱让我伤多久， 生生世世陪我，让我付出那么多，为何给

继续来听歌，下面请欣赏巫启贤带出的《思念谁》，黄大炜演唱的《冷肩膀》，杜德伟带出的《天真》。

脱不了轨，走着被安排的方位，想尝试去突围，又落在命运的支配。曾经以为 找到梦。